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，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朝委会29号发表了公报。公报指出，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，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海外朝委会27号宣告成立。海外朝委会由海外各地区朝委会组成，海外朝委会决定计划继续吸收那些有意参加联席会议的团体和人士，来进一步扩大本朝委会。海外朝委会在成立宣言中指出，关于举行联席会议的建议是极具积极性和可行性的对策，它保证改善正在处于破产局面的北南关系，开创自主统一的新局面，为了民族大会的圆满举行要做出积极努力。此外，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，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大洋洲地区朝委会24号宣告成立。